not today. It's gotta get easier and easier somehow. Cause I'm falling and falling easier and easier somehow. Oh, I'm calling and it isn't over unless it is over. I don't wanna wait for that. It's gotta get 深深的忧郁的一首歌啊，来自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的 Not Today。 12:0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啦。 今天有生日寿星吗？ 今天没有，但是我想要确认一下，我对于脸书你没有登入，他就要一直企图干扰你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愤怒。 什么意思？ 就如果没有登入再看任何粉丝页面，它下面就是那个框框，或者咄咄逼人说登入可以看得更多哦，然后就占了你三分之一页面，你就不理他，我就觉得我要继续看，他就会变到半面说登入可以看更多，然后就 这样哦， 就啪，就是整个盖掉你的画面，然后你必须一定要按一个现在还不用，他就会缩小，可是不是不见。 哈， 你没有 这 样过吗？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脸书会这样子。 好的，7月3号呢？说爱宜良的签唱会下午2点在西门红楼前广场。那你除了可以去他的签唱会，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爱宜良就要送你。这个是不是始终没有仔细讲过？ 对，到底是什么呢？ 比利时纯巧克力酥12入。很神秘。 02-2363-9955 02-2363-9955。 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思考咬着铅笔，在小书店旁厮守如的友谊，我们努力简化成各自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你。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成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陈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成纪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 你先睡去，只有我醒着，逐步解题。 不如今天青春点点的定调，我们就走一个非常 宜凉路线， 对，很舒服，然后有点忧郁的这种路线吧。 刚我搜寻爱宜凉，看到了新闻，金曲配音太低沉，爱宜凉连忙澄清：“哎，我脾气很好哦。” 哈，这两件事的关系是， 就有的人会就是帮，就他说帮金曲奖配音的时候被自己的低沉嗓音吓到，嗯，可是如果你 key 很低，你可能会给别人一种就是很难亲近啊，哦，或是很凶的感觉。 可是那是他的特色啊，就是他的特色就是素素的，然后没有情绪起伏的配音。 然后那天我好像就是我那天在看金曲奖的时候，有时候会上 PTT 看看大家就是会参与的人，然后就有人说，哎，宜凉的声音一出现，会让人瞬间陷入绝望。 这么难过？ 对，我想说哇，就是声音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Freya 林凡的《夜太黑》。 只是夜再黑，遮不住那眼角不与人知的悲。哦，夜太黑，还有给过谁暖暖的安慰？只怪夜太黑。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夜太黑，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夜太黑，轻轻包围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城市音乐有种沦落的美。男人就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女人放心要给谁？没所谓，只是夜再黑，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哦，夜太黑，谁也没尝过真爱的滋味。只怪夜太黑，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哦，夜太黑，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会后悔，但夜太黑。 全主打。 葛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星宿赏星空， 七天嘛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发片36小时即刷新全亚洲数位专辑销售纪录，周杰伦的《床边故事》持续畅销攀升，再推荐《爱情废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最新专辑 USB 音乐盒版 CD 立体书版 CD 瓶装版追加热卖中。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还，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9:19又到了聊天的时间了，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凌晨，星期二到星期六，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2016年， 真的耶？ 对啊，2016年上半年，今天过完以后就结束喽。 黑夜的颜色。能否黑一点，让沿途的街道能浮现，这个城市的安静能否再安静一瞬间，让我的悄悄再微弱你都听得见。 的黄昏，寂寞好深，遮住回你怀里的路程，等你的脚步声，给我心声。我的夜梦中就快要变永恒，任性的泪水若洗净双眼，或许苦能恢复我视线缘，慢条斯理的时间若能加速到了明天，或许我的你能提早些见我一面。为何一道黄昏，寂寞好深，遮住回你怀里的路程，等你的脚步声，给我心声，我的夜梦中 023639955青春点点点，嗨，你好啊 ，Hello，Hello， 你好，你是？ 我是 Sony 啊， 嗨 ，Sony 啊，你是在 App 上面说明天要今天会不会停班停课的 Sony 啊吗？ 对啊，我觉得好可怕啊，外面的雷真的大到一个我觉得夸张、欸。 他到现在还在打吗？ 很一直打啊，没有停的、啊，而且就是。我今天还去阳台那边，然后就突然有个闪电，那个闪电就在我眼前，我吓到我整个很紧张这样。 哎，那他在弄很久嘞，十点 很久、啊、 不到十点那时候就已经狂雷狂雨了。 没有六七点就七点多就开始了， 因为我九点。 而且那个雷声，很像放烟火那种，砰这样一声，这样很可怕。 你现在做什么的、啊？ 我是在做什么？我在没有啊，没有在做什么的、啊。我是在家里啊，就是听到那个声音啊。 不是啊，他的意思是说你的工作。 白天工作就是小小的一个上班族呢。 那还是自己放自己假，自己放打雷 下 雨 假。 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七月一号已经放假，因为七月一号是我的生日。 所以明天等于是放假前的冲刺。 对，所以如果明天放假，然后明天放假，然后七月一号又放假，然后又周休二日，然后我下礼拜一因为家里有事情就放假，就五天，有点爽。 太开心了。 对啊，就有点爽。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时段，然后打进来，不然我都是一点多才有办法打进去。 哦。 对啊， 我差点手太快就要帮你按星登场哦，好险！ 哦、没有啊，已经是很忠实的听众了，然后也call in过很多次了，不过每一次的名字都不一样。反正你们也认不出我的声音，我就随便换名字喽。 讨厌的，旁边是 谁啊？ 旁边是我的男朋友， 很像你妹还是你谁的？ 我妹， 就是 他是男生哎、欸。 就很像是一个。 好，你安静。 我现在像，现在像男的了，现在像男的了。 你们今天、啊，好开心哦！下雨打雷，然后可以一起抱抱睡，太幸福了。我嫉妒。 男友会送你生日礼物吗？ 男友会送我生日礼物吗？男友，你会送我生日礼物吗？他说不要问，因为我前几天就问他说我们要吃什么、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不要问， 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一些就是餐厅的名字啊，然后我就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想要吃这个这样， 所以他是真的还没有决定，不是故弄玄虚说哦。 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想好了，然后 定好位 了，但是他不想要就是跟我讲，对，不想要破梗跟我讲、啊，然后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那男友去看医生了没？ 哎，你印象深刻。 男友怎么了？ 男友就是一直爱喝水啊，每天灌水 啊。没有啦，我们已经决定好了。他上次已经答应我说，就是等到他不忙，九月份的时候就会去检查你们说的血糖。 嗯 这个问题。 嗯， 对，他已经答应我了。 然后我今天在 Twitch 上面想要找你，可是我硬是想 不对， 我硬是想不起来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就忘记吧，忘记就好了。 为什么不让我找一下？ 因为那天其实我 call in 完之后，隔天我有实况，然后实况的时候就有人进来说我是点野，我整个吓到说、这个效益会不会也来得太，就是也来得太快了吧？这 是好的效益啊， 这不是很棒吗？ 而且是我那时候已经没有，就是我 call in 进去，然后大概有三五天的时间、我都没有实况，然后我那时候就打开那个我的那个后台，我就有看到就是有人追随我，我想说我都没有实况，怎么会有人追随我？然后我才想到说，对哈、哦，我是有打进点点点的，所以应该就会有人知道，大概增加五个吧，五个追随数，还是很少啦，很少这样，但他们愿意来看我，也蛮开心的。 但叫什么？我要去找什么？我又忘记了，再跟我说一次。 可是好，我等一下跟你讲。但是我现在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在实况发生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说有一个人就是 donate 我，就是将近快要50欧吗？ 嗯， 对。然后后来那个人他是德国人，然后他就是自己本身就是有玩音乐，会一点鼓，会一点吉他。 嗯， 然后他那天就 email 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为我写一首歌， 哇、wow. ！ 然后对他说他想要为我写一首歌，然后他就说，但是他知道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不同国家的关系，所以语言不同，他就说没关系，那个旋律我来想，然后我来写，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去写这首歌的歌词，还蛮压抑的，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过啊， 嗯， 对。对，嗯，好，就 好哦。 嗯， 那实况组名字叫什么？ 好、啊，哎、欸，你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我怕就是雨会很大，所以可能就要注意安全。 你是疯狂转话题，就是不想要。 好了，好了，没有，因为我想说，就很不好意思，很害羞。 当实况主会这么害羞？当实况主 不 是 因为我觉得，因我在视讯面前，我不会很害羞，可能是因为是我的地盘吧，所以我觉得我想怎样就怎样。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听众，打进来就会想要有一点，你知道自己的一个，就是当一个小粉丝的那种感觉。对， 嗯哼，嗯哼。 好啦，你们去抱抱睡啦，不想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可以给你开好啦，还是讲一下好了。就是 TALLELE。 哦，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好 ，OK OK， 陶雷雷， 对对对，陶雷雷是什么？ 陶雷雷 是陶乐乐，不是陶雷雷。 哦，陶乐乐，陶雷雷，陶雷雷，好好好， 好好好， 晚安了， 注意安全哦，晚安了， 拜 拜 拜。 每一个旋转的无感触，每一个真正的无标路线，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回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心之间虚无，我把青春欲望去骨，我想无视地转型。 束。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难免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一些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回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震颤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回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身之间虚无，我把仅存欲望去骨，我想无视得转心连法术。我是巫师，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长得很帅，也可能长得很白，也是长得很高。 分手理由千奇百怪，下一次还要勇敢爱。2016陈大天化身失恋代言人，首播单曲《100种失恋的方法》，陪你一起走过心碎。 拒绝拒绝拒绝被拒绝，劈腿劈腿劈腿被劈腿，抛弃抛弃抛弃被抛弃，工具工具工具被工具。 100种失恋的方法。 制作人阿迪亚，填词谱曲量身打造，陈大天走过心碎，首播单曲推荐100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 ，YouTube 圣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DVD 蓝光环球同步摇滚。 我是林宥嘉。 不知道原来 PS4 也要更新的， 是哦。 因为强强为什么会打开飞碟联盟 APP 呢，就是他说他的 PS4 更新太久只好听节目。所以是跟什么我的那个什么 对，他现在是要打电动就对了。 应该是准备要打电动吧。所以就是就像有一些什么软体要更新，这个有也是要更新的。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电视游乐机啊。 怎么那么麻烦啊？ 而且强强，你既然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打电动，为什么不当实况主啊？就让人家看你打电动，你可以赚点钱啊。 欸 啊、 他就说我拿很多时间打电动，我现在很多时间在做蛋糕，我在研发新东西。 也是同样，你在做蛋糕的时候一样可以直播，一样赚点钱啊。 做蛋糕内容很无聊欸，你每天早就有开直播。因为已经好像蛮多人要求他说欸，你做菜直播 啊 做甜点直播。 对啊。 可他一直就是说做甜点的过程很无趣。 是哦。 我不知道他觉得啦，但是就是有听众想看。 对啊，大家都想看吧。 他说因为我训爆了。 打电动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一直在看很强的实况组，我觉得其实可以看看就是训爆的实况组，然后重点不在于你打的好看不好看，重点在于你 训爆不是会有很有共鸣感吗？如果你也很弱的话， 就是你边打你在打嘴炮的那一个娱乐性才是重点，就是你边打说啊又死啊搞什么你为什么是不是打我什么之类，就是那个东西也是好笑的啊。 哦， 对啊，可以考虑一下嘛。 嗯，希望他有听到咯。 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 Maxwell。 嗨 Maxwell。 嗨嗨。 然后我现在很操劳啊，因为礼拜六日就要考职考啊。 哦，高三生哦。 对啊。 礼拜六日好的，请加油。 好，然后我打电话。谢谢，我打电话主要进来就是要祝福一下全国职考生能在这个五六日顺利的拿到，就是达到自己的最好。 职考战士们加油！ 加油加油！ 对，职考战士们加油！ 对啊， 然后也谢谢那个马克玛丽，在我高中这三年陪我过很多无聊的晚上。 加油了 ，Maxwell。 对， 那你有目标要去哪吗？ 我目标现在定的是那个啦，辅大资管。 辅大资管， 嗯， 好的， 加油， 好， 晚安， 好，谢谢，好，晚安， 拜 拜， 拜拜。 才去难过，错把梦等爱来守候，没以为这是必要的经过。若你真的有想过。这样的离开我，让一切脆弱。爱说应该要维持感动，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伤害我，让一切归咎，还是因为。 0223639955，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做节目啊，然后在那边接听 call in 啊，过了15年16年，你会感觉到就是当然 call in 变小是一点，然后讲话内容可能也很不一样。 嗯， 从最早以前呢，都会有很多打电话进来说啊，喂，那我可以跟谁谁打招呼吗？什么之类的。但现在真的很少很少听到说要跟人就是在空中打招呼这件事情。因为以前你要打招呼，你可能就是你真的要打电话。 嗯。 然后也不会有人想要用 email 打招呼。 嗯。 对，但是现在要打招呼你就传个 line 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要打招呼的人也不是太友善啊，打啊讲啊。 对啊，我们就说哦好啊可以啊打啊，对啊，就以前会就会说哦好啊，或者会说他有在听吗什么之类的。但现在就是连这种请求我们接收都已经接收很少了。Hello， 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你是。 Hola。 嗨。 你是谁？ 你不知道我是谁哦？ 我不知道啊。 谁呀？ 我是赖赖啊。 哦，嗨，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你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口吻差蛮多的。 真的吗？ 嗯， 每次吗？ 今天比较开心一点吧。你今天开心吗？ 今天好像比较大人。 嗯， 今天没有大人。 你今天开心吗？ 我今天不开心啊。 不开心哦？你今天喝酒吗？ 我也没有喝酒。 那为什么不开心？ 就是最近都上班呢、啊，就是要去广告公司实习。 嗯， 对，然后就是过着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 嗯， 我大概要撑到听春春点点点的机会，大概就一两天而已。从我放暑假开始， 我觉得还是不需要啦，就你就好好的规律生活，蛮好的啊。 对啊，偶尔重拾规律生活不是很棒吗？ 而且， 对啊， 规律生活不是应该一个人正常的人应该需要，因为规律生活的人才会比较快乐，不是吗？ 好像是耶，可是因为对一个大学生而言，然后又是暑假的，我就会想说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每天早上起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想要当大学生， 就是要早起。 我想要当大学生。 嗯，你先拯救你自己每天八点起床的事情吧。 你说我啊？ 对啊。 嗯，好吧。 嗯，还有我要分享，就是我常就是因为我最近工作，然后我都在补听你们的录音档。 嗯。 然后我突然有时候你们戳中我笑点就狂笑，然后因为我戴耳机。 嗯。 然后我同事都会觉得我怪怪的。 会不会被全公司讨厌啦？ 要不要推荐同事听呢？ 因为我公司就两个人啊。 嗯， 两个人的广告公司 啊？加我两个人 啊？ 那加我两，就我那我在我的办公室就加我两个人，然后再加我老板是三个人。 这么妙？那你们广告你们做什么广告啊？ 做招牌啊！我真的觉得做招牌超酷的。我们不是看到招牌的那些字嘛，他们都是用割字机割出来。 对。 然后割出来之后，他们要把它贴在那个 扛棒上。 扛棒上面，我就觉得那是一个超神奇的过程。 那你原本以为招牌是怎么做的？ 嗯，我原本以为是人工割的，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种，就是割字。 哦、 因为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是看到的时候是割字的。 嗯。 对。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在乡下地方，然后就是他，因为我会有些我会的软体是他们不会的， 嗯， 所以就是变成就是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要把我会的还要就是要弄出去。我原本以为我去实习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不是我期望的东西在里面， 嗯，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收获。对，像我会那个撕那个割字机的那些纸，然后把那个挑字挑起来。因为像我们的八有没有，我们割了外框把它撕起来之后，里面的两个圆要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就是挑，就是把它拿起来就对了，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八的形状。对啊， 嗯，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发出狗一般的怒吼， 很需要想象力的一通电话。 然后就是因为我在南部实习，就是台南的乡下地区，然后就是很多就是种田的老辈他们要做名片，跟我在就是学校学的又不一样，因为他们不能太有设计感。 嗯， 就是他们要松松的，可是我一时之间我又做不出松松的感觉。 所以要松松，那他们有名称有 title 吗？譬如说马克农夫这样子吗？ 类似这样子，就比如说什么哦，因为我最近做了一家卖农产，就是农药类的东西跟肥料，就是叉叉肥料农药行。 嗯， 然后就是他都是用大红大紫大黄，嗯，下去配。 好，所以重点是要让人家看得清楚， 就是他要看的，就是我去那边学习到，就是每个客户都有每个客户的个性，然后每个客户希望出来的东西都跟他的个性息息相关，我觉得这很妙。 是的啊， 对啊， 感谢你今晚的电话啦，赖赖。 晚安，拜拜， 拜拜。从地壳穿越到下面，让我完成有你的世界，一万小时只是个起点。 宇宙人的一万小时唱到了穿越，我们要接听一通穿越时空的电话，02-2363-9955，02-2363-9955。 你好，是你们好，我是时空旅人，我现在在7月2号星期六的凌晨录这一封讯息给你们，告诉你我会在6月30号的时候出现，希望大家一切都好。6月30号、7月1号、7月2号大家都很好，就这样咯，拜拜。 10:47，在7月16号的演唱会，非常的期待。TICC 宇宙人一万小时，嗨，你好啊！ 哎，你好， 你好， 你是 Vic， 我是台北陈老板 啊，猜错了啊，陈老板，不好意思啊，陈董， 哎，是， 陈董，最近生意怎样？ 哦，陈董想要讲一下，最近不是有那个7天劳工假的事情吗？ 哎，是。 我想要站在资方的立场，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关于这个新闻吗？ 什么？ 你说一例一休这一件事情啊、哦？ 嗯， 把7天的那个劳工假，7天的例假还给劳工这件事。 嗯， 那我基本上我不反对放假。 嗯， 但是我觉得放蒋公诞辰纪念日这件事情很奇怪。 嗯嗯， 那陈水扁要不要放？我不是政治魔人，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放假可以，但是不行放蒋公诞辰纪念日。 陈老板，我以为你要讲的是一例一休，你讲的是就是放假7天那个国定假日，然后但是你对于台湾同时放了228，然后又放蒋公诞辰，觉得非常错乱这件事情吗？ 对，我觉得可以放很多有趣的假，但不要放这么正经。 哪些是有趣的假应该要放的？ 像是广烧节。 比如说端午节很有趣，中秋节也很有趣。 端午节我们没有放吗？ 有啊， 有啊。 对啊， 对啊。 所以有 不要放太无聊 的假。有哪些该放？你觉得有趣的假，明明该放却没有放的吗？ 比如说没有，其实也没有。 不如我们把那个假期拿出来看看好了。那五一劳动节，劳工会放假。教师节需要放假吗？928。 教师节放假，我觉得那医生怎么办？ 那军人不就也要放假？ 军人 广播93 军人节，军人有放假啊。 那广播节呢？ 广播节你可以跟小英姐讲说你要放假。 这不是应该全台所有广播电台要一起的？ 是啊，可是你要串联到全台电台才行啊。 嗯， 护士节照理说 要不要放假？ 照理说护士应该要放假。 护士很辛苦 哎。是， 邮差也很辛苦。 对，邮政节邮差应该要放假。是啊。 他都没有放啊！ 这个我不确定，说不定他们自己有放假，这个我不知道啦。 应该是没有。记者节， 哇，那一天好开心！ 哇，记者都放假，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那一天好开心，那天好干净。 试着让记者放一天假， 那天应该开心，开心，干净，干净。 所以应该也有一天是老板节， 为什么 放假？ 为什么 员工要去上班这样？ 那老板放假，员工上班没有意义啊，因为员工就会打混啊。 也是也没关系，因为平常都在打混啊。 陈老板，你要做的是哪？陈老板做的是哪一个行业啊？ 哦，科技业。 科技业，陈老板哦，这么厉害。 什么小公司？ 什么做什么什么科技？什么产品？ 这样有点很难解释。算是电脑资讯的。 哦， 好悬哦！ 好吧， 是不是不能透露就对了？ 还是你觉得解释太麻烦？ 不好，哎，解释太麻烦了，观众可能不会想听。 好吧， 陈董再见， 拜拜， 拜拜。 却不是最后一站，爱只是结果的想象。明天的路还那么长。 第八金曲， 小心排行榜危险了。雅莉安娜回来了。31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吴克群， 我是马克， 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没人能预测下一秒，但这一秒要快乐，就要听台湾爽。台湾爽首张创作专辑《乐活练习曲》，6月15快乐发行。Enjoy Music， 喜欢音乐。 大家好，我是玲珑。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许嵩。

我遇见两个惊喜，逆光飞翔荣获最佳男主角奖，还有意大利国宝 La Fazza 咖啡。6月30号到7月16号，2016台北电影节，让我们一起欣赏最棒的电影，喝杯最棒的 La Fazza 子弹胶囊咖啡 Latte。我们台北中山堂见。 La F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迷幻乐团 X 大使红发艾德感动现身。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看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第二个小时1:01，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聊聊天啊。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是艾怡良。 我没有办法。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月底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你和我最后都要回归地平线。那留下的足迹和浪花冲走回忆海岸线，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Hello， 嗨，你是谁？ 肥师弟， 我是。哎，居然被玛丽发现了 ，Vic， 你刚刚是听到召唤，所以就出现了吧？ 啊，对啊。哎，我今天超难得，今天工作超认真的， 所以赚很多吗？今天下大雨，应该很好， 还不错、哦。 对啊， 但那个就是今天有点过劳了。 他为什么 你不？因为我今天12点中午12点就出门了。 哦， 对吧、啊？然后就到现在还没回家嘛，然后也没吃饭，觉得有点过劳。 你12点到现在都还没回家，也没吃饭。 对啊， 哎，这样好像有点太饿了哎。 对啊，有点。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饿还好，比较渴。 哇， 你也没喝水。 对啊，本来预计没有，本来没有预计要开那么久了，结果就是暴雨啊。 所以就是一个接一个。 没有，也不是一个接一个，就是刚好就接到一组那个两个香港女孩儿，然后他们就说本来要坐客运，后来想一想，就去机场好了。对啊，然后去上机场就拖很久这样子。 嗯嗯， 对啊，但是我想要今天他们问我的问题，我就觉得哎呦，感觉有点糗。 他问了什么？ 他问说：“哎、欸，我们现在去机场会不会淹水啊？” 哦，因为淘机那件事情。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糗。 真的哎、 啊， 但现在淘机有淹水吗、啊？还有在淹水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我是躲过哎。 那你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 现在飘飘雨还好，我现在在那个环快。 那你要不要就是找个地方停下来吃个东西啊？ 应该准备要回家了啊，今天算收获不少。 哦， 对啊， 恭喜恭喜！ 哎呀、啊，就是那个啊，我是觉得今天刚好就躲过，因为最暴雨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台北，然后第二次已经回到市区了。我想到那个时候最暴的时候，在那个机场的话，搞不好就会被。那个 淹住 困在机场，那个机场南北路那边的 哦， 对啊， 好的，幸运的 Vic， 希望你快快到家， 感谢， 拜拜， 晚安， 拜拜。 礼拜天去看了绣球花，然后其实上阳明山的车基本上对啊，就是你要嘛就自己开车，那、开车你就是会塞嘛， 嗯， 不然你就是要搭公车，可是那公车都是小巴士，所以。几乎是挤不上去，那当然你就是、你就只能给计程车赚啊、然后计程车他也不会跟你跳表，他就是 喊价， 但是对，其实那边就是公定价、所以上去一台车就400块这样、然后下来又400块， 嗯， 所以就我那时候我在坐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计程车司机我上去了，下来是800，我一天就800，哦，我就可以赚饱了，我一趟我就可以休息了，就一个小时， 嗯， 对啊，时薪800呢，不到一个小时， 嗯， 好高、哦。 但应该大家都还是抢着坐吧，还是还好， 还好没有到抢着坐，但是对会有生意，但也有很多，该怎么说呢？要有生意，就是你还是要有揽客技巧，因为有些人就还是乖乖的在那边等排班的，然后有的司机就比较大胆，敢去那个公车站那边、 来来来，你来我家这样呢？ 对对对对，一个人150啦，好不好？然后再杀价，好100100啊，这样400块啊上去啊、这样对。可是如果你脸皮比较薄，你不敢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绝不撤退，你的眼泪有一点灰，我帮你擦去模糊的伤悲，从不后悔，爱就我不让你孤单的飞。 绝不撤退。 你知道把你的人中拉长，然后会闻到你鼻孔里的味道吗？ 这是我鼻孔里的味道哦。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鼻孔里的味道吗？ 这不是我鼻孔里的味道啊。 那是什么味道？ 我把你拉长了，闻到其他的味道哦。我拉长就觉得空气进来比较多，然后就鼻子很通、很清新的感觉啊。 为什么觉得有鼻孔里的味道？ 鼻孔里是什么味道？ 鼻涕之类的吧。 我们现在两个人好丑。1:11，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u 朱丽静，还有 B 毕书尽的《我会在你身边》。在你身边的青春点点点，一天的一开始两个小时。今天是6月30号，六月份的最后一天。0223639955，0223639955。 我是这样叫着、忍着、哭着、等着，被你那样摆着、晾着、冻着、空着，泪干了就让眼哭了。人走了就让心死了，你从来不管我是笑的还是哭的，被你那样隔着、放着、悬着、藏着，我是这样熬着、病着、疼着、蔓延着，天黑了你让灯，你走了就让门关着，何必非得让我在你面前疯了。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的苦中作乐又不走， 别让总统不开心。在每位爸爸妈妈心目中， 孩子就是家庭王国里面的小总统。为了让每个小总统开心的过暑假，年年都有新设施、新游戏和新体验的蓝城精英酒店，大手笔的将占两层楼的总统套房全面改装为儿童俱乐部窝窝乐 WoWoLand。 它里面的三大主题空间包括了播放迪士尼电影的 WoW Show 好看窝、儿童西部牛仔酒吧 WoW Bar 好喝窝，以及亲子休憩娱乐空间 WoW Loft 好乐窝。爸爸妈妈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窝在里面玩个一整天。此外，今年暑假到蓝城精英酒店度假，每位房客更可以不限次数的到东部最大的星月豪华影城看电影，无限畅饮，饭店买单，放心放松放纵，亲子家庭到蓝城精英酒店，年年都有新体验。 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 每天一份什么，一份什么，一份什么，一份什么，是人间烟火，哪有空烦忧。 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限量珍藏。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 to the double R。 一点十七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看来今晚我们差不多可以关门咯。 我们今晚就是一个舒缓的陪伴之夜，让这些舒缓的情歌陪伴着你。梅艳芳版本的沙滩，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冷冷海洋，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看海有些绿，天有些蓝，那段爱情有些遗憾，想不知不觉又像海天，到最深的地方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我听着海浪温柔的呼吸，我看着云朵飘来飘去，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真的忘记？还是会对你想念，想念你有点毒，没有人能像你留个 陶喆的沙滩有三个女生的翻唱版本，有 Freya 林凡，有梅艳芳刚刚听到了，还有我刚说了 Freya 林凡了吗？ 说了。 还有 Tanya 蔡健雅。0223639955的青春期五四、 阿贝你还好吗？阿贝 青春期五四三，我要来喝口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在这个华语抒情歌曲的深夜，这首歌曲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这首歌叫做那个人。 当我们笑得好大声，全世界只剩我们两个人，而当你沉默移开愤怒的眼神，你变得遥远了。我们都爱得很认真，却害怕什么一定会发生。当所有不确定的摧毁了信任，我的世界崩溃着，无法停止流逝的体温，告诉我你是那个人，能让我的生命完整，不再悔恨。争吵的时候再承认，风雨后我不会是一个人。当我流泪还有人心疼，告诉我你是这次的爱终于对了，没有疑问。说我是你的那个人，你的心是我最后的旅程。Tell me you're that special someone.天真的伤痕，让我们成了脆弱的灵魂，无法忍心的相信会走到永恒，已经失去了颜色，不想要更绝对的可能。告诉我你是那个人，能让我生命完成，不再悔恨。争吵的时候再承认，风雨后我不会是一个人。当我流泪还有人心疼，告诉我你是那个人，这次的爱终于 有电话上门来了，嗨，你好啊！ 嗨， 嗨，你是？ 我是小白。 小白。 对。 小白你好，你几岁呢？ 我 十七。 十八，今年十八。 今年十八是要考试的十八吗？ 刚考完试。 哦，你是高二生哦。 高三。 高三不是要 毕业了？ 毕业了，然后但是你不用考指考， 我考统测 哦。 没有，可是我要出国读书了。 是考完统测才决定要出国读书，还是你本来就要出国读书？ 没有，就在准备的途中，就因为成绩没有很好吧，我爸觉得出国比较有用。 嗯， 那为什么还要去考统测？需要那个成绩吗？ 就只是考出来，就是留一间台湾的学校。 嗯， 但就是如果在国外读不好，就回来读。 还有后路。 对啊。 那你要去哪里？ 我去澳洲。 你喜欢澳洲吗？ 以前有去留学过3个月。 嗯。 然后还不错、啊，那也还，可是因为我现在去是跟弟弟妹妹跟妈妈去。 这么多人 移民哦？ 没有、欸、就爸爸跟姐姐在台湾工作。 嗯， 然后我们去那里，他们我弟弟是去读高中，跟我妹妹也去读国中。 嗯， 可是我去读大学，所以他们应该只读一年吧，然后我读2-3年。 嗯， 对啊，所以就是 所以你们家要被剖开一半耶。 可是应该因为我爸以前就是以前我就出生在英国。 嗯， 因为我爸就是以前是老师，然后他就去那里读书，然后生下我跟我弟。 嗯， 所以我爸就觉得去国外比较有用。 嗯，那为什么这一次去澳洲你弟你妹可能只会待一年？是因为你妈在那边工作吗？ 没有，因为我爸就是想说因为我要去，然后想说去那里先读语言学校，再去读当地的国高中提升英文能力。 哦、 对啊， 所以其实爸爸有计划的想要把他们送出去。 嗯， 然后再回来念，可能就觉得英文会很好。 对啊，因为我姐姐是靠英文就是现在找到很好的工作。 姐姐在做什么？ 他做航管塔台。 嗯嗯嗯嗯嗯。 对啊，就那个就是，嗯，几乎都要用英文。 嗯嗯嗯。 对啊。 嗯嗯嗯。 他今年好像大四毕业，然后就马上就 考上了。 考上，然后一个月就先训练就5-6万。 嗯嗯嗯嗯嗯。 对啊，然后训练完当那个塔台人员就7-8万。 嗯嗯嗯嗯嗯。 对啊，就蛮多的。 嗯， 那你有想做的事吗？ 我不知道，其实因为以前有自己去过就是英国，所以就蛮担就是会一直去想我到那里要干嘛。 你说你在英国要干嘛？ 没有，我 在澳洲要干嘛？ 我去澳洲要干嘛？ 去澳洲 你不是有目标吗？就是念书啊。 念大学啊， 之后就一个人而已。 我、哦、说一年过后你之后还要自己在那边待个2-3年。 对啊，就我爸是希望我读完大学就找个工作在那里。 嗯， 对啊。就 但你去你要念什么你知道了吗？你想要念什么？ 因为就是我原本就要考雅思嘛，然后我的成绩不够，所以我要先念语言学校。 嗯， 对啊，然后可是好像是去那里读他们的旅馆管理。 哦， 对吧？ 好哦。 可是感觉就不知道去那里的生活是怎样。 可能要真的去了以后才会知道了。 应该吧。 什么时候要出发？ 原本是7月6号，可是因为签证，所以延后一个月。 8月6号。 应该差不多。 好的，同样，当你的同学们，哦，但不是，你是寄职的。好，高中同学们可能是放榜的时候， 他们这几天都放榜。 嗯 嗯， 对啊。可是以后就听不到庆生甜点，因为那里玩快2个小时。 对啊，没关系，永远有录音档的。 你可以加入录音档部队。 啊，可听录音档就没感觉。 好吧，那也许你失眠的夜晚的时候，或是你回台湾的时候， 可能吧。 晚安了，小白。 好，拜拜。 拜拜。 我的笑容没有快乐，是否看得出来？昏黄的天，别告诉我快下起雨了。深的风贴在脸上，吹干落下。 就算没有法拉利，只要能跟心爱的人牵着手，哪里都可以去。我们要用这首 Baby Lady 帮每一个真心的男孩甜蜜的告白。 你喜欢麦当劳，饭即将要散到，快乐要最大杯，我全部都知道，弹吉他唱首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网络票选第一名舞台剧《故事工厂》，三个诸葛亮演出破百场，五万人口碑推荐，带您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八月十七日起，星光三月信义剧场，杜诗梅、黄家千、范瑞君、大凯、林东旭、郭耀仁轮番上阵，购票请洽两厅院。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写一首 rock 好吗 ？Baby baby， 陪毕书尽摇滚一下，陪毕书尽三八一下。毕书尽第二波主打三八，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我是李佳薇。 1:37，0223639955，嗨 ，Hello， 你好吗？ 你是谁呀？ 嗨， 嗨嗨， 我叫Gina 好了 ，Gina， 嗨 Gina， 我一直想帮自己换英文名字，因为这名字好普通。 Gina 很普通吗？还好吧 ，Gina 还好吧？ 对啊，这个就是以前国小补习的时候， 那 Mary 怎么办？ 老师一定会帮学生，就是啊，你就叫 Gina 好了。 我觉得 Gina 蛮不错的啊。 是吗？一般人不是都会想取一个比较特别一点？ 但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人，就是台湾人为什么要英文名字这件事情，才是需要打问号的吧？ 就是因为上英文课的时候一定需要叫英文名字啊。 那你喜欢哪一类型的英文名字？Georgina， Georgina， 这好像有点难念。 你要简单，可是又要酷一点的。 你有喜欢的英文名字吗？ 喜欢的英文名字， 以前想要帮自己取英文名字，不是会先决定我的英文开头要叫什么，然后再去找那一栏有什么英文名字。 哦，到后来会去看那个名字的意思。 嗯， 对啊。嗯，近期没有想法，可是就会想要取那种比较少人听过的， 想要特别。 嗯，对啊。 那你知道你最特别的名咳咳，你知道最特别的名字是什么吗？ 什么？ 最特别的名字就是你自己的中文名字。 哦、oh. ， 对啊。 哦、 因为其实、 嗯， 因为其实， 可是我的中文名字也非常的。 那如果他叫，比如说叫陈怡君好了， 对啊， 他就觉得陈怡君也是很多人啊。 可是你出国以后，人家说 What's your name， 你就会说 My name is 怡君， 就会变得特别这样吗？ 可是名字，应该怎么讲呢？因为你常当你出国的时候，你会遇到各国的人。然后、譬如说你遇到日本人，他就会跟你说我叫做 Takashi Yama。 对，也许他就叫 Takashi Yama。 然后外国人就说哦 Hi Takashi Yama。 然后你遇到一个伊朗人，他就跟你讲一个伊朗名字、遇到一个韩国人，他会跟你讲一个韩国名字、可是为什么遇到华人我们都有英文名字？然后我遇过很多美国人或是英国人或是澳洲人，就是那些 他们会好奇 英文为母语人，他说No, I don't want your English name. I want to know your name. 我想要知道你的名字，而不是你自己取的那些英文名字。我不想要，就是你又不是外国人，你取英文名字干嘛？ 嗯， 对啊， 对啊，是应该要，就是因为你也常，我也常接触，就是那种就是各国人要介绍自己的名字，所以他们都会介绍什么小名，就是你刚刚说那很长的名字，他可能就会说那他是就是叫他最后面那个音。对啊，所以我应该就是以后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说你是俊或是你是义之类的。如果是义君的话啦，就是义或是君这样。 嗯，好， 好的， 不然你就可以从你的中文想谐音啊，如果你这么渴望它有所区分，又有一个酷一点的。 哦， 你可以叫引擎， 啊，引擎。 如果你叫怡君的话， 哦，好， 好啦 ，Gina， 我觉得 Gina 也很棒，但其实应该要推广的是大家都不要再用英文名字，但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太困难了。 嗯， 因为整个当你毕业之后，你进到职场，就是介绍，好像大家都会讲英文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很奇怪，不成文的规定。 哎、欸，电台是没什么叫同事英文名字的吧？ 电台比较少， 所以外面的公 司好像会耶。 外面的公司很多，对，大部分都是。 了解。 晚安了 ，Gina。 嗯，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这是我们的 Winter Sweet， 属于你的我的 Winter Sweet。 拜拜拜拜拜 这是我们的 Winter Sweet， 属于你的我的 Winter Sweet。 My name is Soft Lipper。 这是我们的 Winter Sweet， 属于你的我的 Winter Sweet。这是我们的 Winter Sweet， 属于你的我的 Winter Sweet。陪你陪你，把时间给你给你。 在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为什么华人要取英文名字，然后说因为是我们中文的音调跟发音比较难，但我必须要告诉你，在国外你遇到了俄国人，俄国人、哦、那个发音是因为我们从小舌头没有用到那一个部分、 嗯、 所以我们是发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发出来的、 嗯、 但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会很骄傲跟你讲他的俄文名字，他不会为了你然后要去改变或什么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蛮奇妙的，就你遇到沙烏地阿拉伯人，遇到了泰国人，然后他们的发音他们都很难啊，可是他们就是会讲自己的名字，不会觉得想说啊，这个你们的语言没有这个音啦，那我帮你改掉好了，就 My name is Mark， 就这样子，好像把自己想得很小，把自己想得很自卑这样子、嗯、然后也不会以自己的语言跟文化为骄傲，不会大声的说出来说、哦、我的名字就是我中文名字。 有个黑影飘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家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闪烁，巴黎草莓不再经过我，感受到失落。香味也许不同，日子还是一样要过，我试着去感动。 傻的星球从没停止转动，只是越转让我越朦胧。什么叫做追求？谁和谁整天盲从？我不想再追究。 写这首《巴黎草莓》啊？ 你说马尼贤啊？ 对啊， 好奇哦。 嗯，我刚刚搜寻了《巴黎草莓》，空一格，创作起源。 没有没有，你光搜寻“创作起源”这四个字，就很难搜到东西。 全部都是关于巴黎草莓彩妆的故事，以及人力银行他们在真人。 哦、为什么人力银行是巴黎草莓？ 就有一间美妆叫巴黎草莓还是什么的 哦、 已经完全把这盖过去了 哦、 还是要私讯给马念贤。 可以啊，你可以私讯问问他。 我没跟上那个时代听你的访问，但我想问问 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嗯， 可以，可以问问看。可以， 好吧，你快去问。 嗯，这不是你想知道的吗？ 你不想吗？ 好像还好。 嗯， 你想知道点是为什么？哪里让你引起好奇？ 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印象中的糯米团或印象中的马念贤，就是那个时候他感觉应该是疯疯癫癫、疯癫疯癫。 嗯嗯嗯。 可是巴黎草莓就好像突然就是突然那个会骤降好几楼的感觉。嗯。 可他当初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要做出一首就吓死大家的歌啊，然后就说。 那我就想说，他是为了想让大家说，你们要这种，我也可以给你这种，这样吗？ 就是。他应该是说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拔辣很流行、嗯、他就是加一点 Bossa Nova 跟节奏在里面，就是我可以给你们这种很新的东西，然后就是你们听了以后都会。 所以我今天做个决定说我要做个吓一跳的，然后他可能不是一个有一天他真的看到了什么，就是像现在访问大队说什么，哦，就是我看一部电影之后我突然觉得有个灵感，我说我看、 哦、你想要知道这么细节是不是？ 他会不会忘记了？ 我小时候听访问的时候， 嗯， 好像记得是团员还是谁的某一个， 或是他们在玩的时候玩出来 某一个关于爱情的，就是他觉得爱情好像就是要找到那个很对的那一个，那其实不太容易，这样子 就像那个巴黎草莓， 好像很难。 所以团员在分享他的爱情宏观， 对， 然后马念先把他。抓了下来，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啊，我很模糊的20年前印象。你可以私讯问他， 他有那个吗？ 粉丝专页当然有啊！ 啊，对对对对， 不然怎么？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听广告喽。 Lady， 还记得 Lady You Decorated My Life 吗？ Your shining armor, and I... 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8月14日小巨蛋告别巡回台北演唱会，购票请洽宽宏售票系统及莱尔富 OK 便利商店。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郑浩璇。 当你远走了，当爱变躯壳，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可以叫声？飞碟念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吴玛丽就是一个这么棒的广播女神，她马上，她 right now 现在就在发讯息给马念贤 ，right now。 她会回我吗？好紧张哦。 我觉得他人这么 nice 应该会回吧。 他如果跟我讲了之后，我会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的。 1:54，今天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迷迭香》。晚安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2016年的上半年在今天要结束了，预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开心的、顺利的、很棒的2016下半年。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 任性的饮料，香香的气泡，我将对你的喜好一并转全歌调，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煽情给拥抱，烛火在燃烧，有某种情调，眼神失焦了几秒，关于受不了。